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好，欢迎大家收听澳楼广东道的南风窗。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六的晚上，在我身边呢有Sam 和还有糖水，你们好。 Hello， 大家好。 喂，糖水好久没见了，你去了哪 里？我有三个礼拜回了香港，之前我又去了去了美加那边，包括 New York 啦。 哇，开心啦。咁喂，在香港讲真啦，雨伞运动呢已经五十几日啦，我都唔知道几日啦。即係做呢个节目都做咗即係七八个礼拜都仲係讲緊雨伞运动。咁我想问一下糖水，你返到香港你睇咗啲咩呢，讲嚟听下。 咁我就都去过三个占领区啦。咁我返去嗰时呢，但佔領行動咧係即係穩定咗落嚟嘅，咁我自己本身就冇過夜，你知而家門檻好高噶嘛，即係你係要有所準備係嘛，尤其是如果你去旺角添，你先至好做啲行動啦。咁可以話係當時嘅佔領行動係穩定咗落嚟啦。你要睇到傳媒咧，主流傳媒不停批評呢個運動啊，各方面啊，可以話社會各方面咧都係推出嚟就話要散啊，要散啊，成日不停咁廣播呢啲咁嘅信息，包括例如有啲言論就話係見好就收啦，大家咁你去旺角咧，要睇到有啲大字報貼咗出嚟就話見好就收，好喺邊度？ 你睇到依係佢嘅反應， 係呢個係佢嘅反應，到冇任何嘢得到過啊嘛，成個運動。咁呢度就係當佔領人士嘅反應啦，當地過去嗰三個禮拜都一路變緊嘅，咁跟住又出發現咗衝擊立法會事件啦。 但係即係衝擊啦，又有翻即係有一班人士就唔可以再咁坐喺度啦，要將行動升級啦，要衝擊立法會啦。嗱，我相信咧有好多人會出嚟講啊，你破壞法治啦！你梁振英一定會出嚟講話，即係呢啲人咧，呢啲激進人士咧，就即係帶頭咧破壞香港法，即係香港嘅法治。即係咧法治呢樣嘢，成日即係喺依五十幾日裏邊咧，佢係 keep 住咁講。OK， 一邊廂咧有一班人就話咧，呢個公民抗命咧係唔會影響法，即係唔係破壞緊法治嘅。咁另一邊廂咧就係政府啊，即係其他建制啊，就話喂，你唔去遵守呢個秩序嚇，咁啊依個破壞緊香港呢個法治精神。究竟法治是啲咩嘢咧？咁我哋有个法律专才喺度，阿 Sam， 究竟其实边个讲得啱咧？ 专才唔敢当嘅，不过大家研究一下啦。边个讲得啱啊？我谂大部分讲嗰啲官员自己，你问下佢法治系咩定义，佢都答你唔到咯。 咁其实法治系咩定义咧？法治 咁其实。但耀廷教授咧提出咗，法治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四點。咁我覺得佢呢個講法咧，基本上就都將何謂法治都表達到出嚟啦。而事實上咧，其實咩叫法治咧，基本上喺西方都係冇一個肯定嘅定義嘅，即係大家都好多學者都係拗嚟拗去嘅。但基本上呢四點啦，但耀廷教授呢四點基本上可以概括到出嚟。咁第一點就話，要有法可依啦。 咩意思有法可依？ 有法可依就话你有一个法律嘅系统。所谓嘅法律系统就唔系话个政府部门，而系话喂你啲法律你要写落嚟，你要有一个authoritative 嘅一个document， 有一个 version， 咁大家去先可以跟㗎嘛。 即係有份嘢就 係啦， 基本法，咁基本法上面呢就有基本法第一条 ABC， 咁就列晒所有嘅啲法例出嚟啦，係咪？ 即好似聖經咁样，点解有 Ten Commandments， 点解神要你教徒啊，係咪先？点解神要整嚿石出嚟，有十条规矩定喺度呢？咁因为要有法大家先可以依㗎嘛。如果唔係你讲我讲佢讲嘅，咁大家斩拗啦，同埋今日讲同听日讲可以唔一样㗎嘛。 OK， 咁依个容易明啦，有法例啦， 即係有法例啦。 系啦，基本上 写低咗啦， 第二个层次咧就高高少少嘅层次啦，就是、有法必依嘅层次。依、这个层次咧，即系第一个层次咧，可能大陆都会有嘅，因为大陆其实都好好多法，佢嘅法律都好详尽嘅，诶，宪法啊，有劳工法啊，社保法啊，各方面都有。但系佢咧就系、是、达唔到第二个层次，就系、是、有法必依，即系话法律写低咗嘅嘢咧，就一定系会贯彻执行嘅，不论系任何状况或者系喺边一个人。身上佢都一定会執行。嗱、咁其实去到我哋中国秦朝啦，其实勉强嚟讲呢都系有一定程度嘅法治观念喺入面嘅。因为秦朝嘅时候商鞅变法以后，佢桃木立信，佢写嘅法律系不论系大官贵人又或系市井平民都一定要 follow， 一定会被執行嘅。咁当然后来因为推到极致变成苛法啦，变咗。 但皇帝都要守啊。 唔係，佢嗱呢个就係个得意嘅地方。秦朝嗰个法治观念嗰个系统呢，基本上就话除咗皇帝以下嘅所有人都要守，因为皇权是至高无上㗎嘛。但佢皇帝就可以喺法律上面，但係如果皇帝是受意咗授权咗呢个法律嘅话呢，冇一个人就算係皇帝嘅阿哥，即係当年都试过啦，秦穆公个佢个兄长系俾人切咗个鼻哥落嚟㗎嘛，系去到咁嘅程度嘅。咁所以呢一个层面嚟讲呢，秦朝其实比而家嘅共产党做得更加好。而家大陆喂大佬有条法律喺度啊，佢执唔执行另一回事囉。佢或者佢点样执行系另一回事囉。咁呢个系第二个层面啦。去到再高一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呢，就其实系而家香港我觉得都仲系可以叫有嘅。就系话大教授就话以法限权。嗱，咁咩叫做以法限权呢？基本上所谓嘅以法限权，其实限制两种权力，一种就是皇权，即系当然嚟自英国啦，即系以前嘅皇帝系皇权系至高无上噶嘛，咁你就需要有法律去限制佢嘅权力。呢个系宪法，所谓嘅宪法其实系同佢意思同限制系通噶，基本上就系一种限制权力嘅法律，所以叫宪法。第二个层面咧就系话以法律去限制个人嘅权利，个人嘅权利啊，因为喺尤其是普通法嘅体系里面咧，个人咧by default 咧系可以做乜都得嘅，即系话你同我基本上可以做乜都得嘅，除非系有法律去禁止我哋做某一样嘢。 即系冇嘅话咧，就我就攞把刀捅人都得噶啦。 系啊，冇错。好不幸地啦，大部分嘅地方都会写明就话你唔能够伤害他人身体，或者佢冇写话你唔能够攞把刀捅。 不幸，呢啲系幸幸运地，我哋有啲咩法律 吓？咁第一，你上次话要谋杀，下次违例泊车，咁都系对个人嘅一啲权利嘅一种限制啊嘛。因为我唔可以通街泊车，咁系咪先？咁系咪对个权利限制先？咁但系就需要有一条法律去限制我嘅权力啦。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其实系一个范畴啦。其实仲有另一个范畴，就系话如果我哋讲紧系个政府机构嘅话咧，即系譬如话税务局嘅或者渠务处或者任何一个法律机构一个政府机构都好啦。其实系有另一层面，就系依法授权。即是说政府需要做啲乜嘢嘅时候呢，佢要第一个问题要问就係话佢有冇咁嘅权力去做呢样嘢呢，因为啱啱同个人嘅权利呢係相反嘅，就係话政府呢係无权嘅，基本上佢做任何一样嘢都必须要有法律依据而去授予佢呢一个权力去做任何一样嘢㗎啦，例如抽税啦，抽税佢点解政府可以抽你税，因为有税务法㗎嘛。系咪？咁或者政府点解可以拉你啦？咁因为可能你非法集会，咁香港有条即系 public order ordinance， 就系话你公安条例，咁一定要政府系要有呢样嘢先可以做得嘅。嗱，咁我可以教大家一个俾一小 tips 大家。好多时即系大家澳洲又好，香港又好，会收到政府啲信噶嘛？有阵时叫你可唔可以交啲咩资料啊？即系做生意嗰啲有阵时又会收到啦，即系做普查啊。又或者政府够唔够我叫你做呢样做嗰样啊，可唔可以提交啲资料咁样。正确嘅做法呢，佢应该系喺封信度写明呢系根据边条法例而去做呢样嘢。如果冇写嘅话呢，其实你可以问佢。你可以问佢，佢有责任要答你嘅。咁我可以同你讲啦，即系政府啲嘢呢有好多时呢都系博大冇嘅。基本上呢 unlawful, 不合法啦，又唔系违法嘅。佢不合法，因为点解佢根本冇咁嘅权力去问你攞一个资料嘅，或者冇咁嘅权力去叫你做呢样嘢，不过佢出封信叫你做。咁我哋尤其是香港人啦，或者一般嘅市民，好多时都话政府叫又咪做咯，系咪先？咁但系其实大家应该要问嘅就系话， 喂，请问你呢个权力有冇法律根据嘅咧？你以法授权，你嘅权力系嚟自边一条法律咧？再去到一个比较更加高嘅层次啦，就系而家香港人大部分睇唔到嘅嘢就系、是。叫以法達，何謂叫以法達義呢？嗱，我舉個例俾大家聽啊，即係可能大家會聽過一個名詞，就話尤其是以前阿 Jim Bear 嗰單嘢，就話佢成日都話哦呢樣嘢係違反呢個程序公義嘅，呢樣嘢係違反呢個自然公義嘅。乜 Q 嘢叫程序公義呢？其實程序公義呢就等於呢個自然公義，英文係叫 natural justice 或者叫 procedural justice， 其實同一樣嘢嚟嘅。咁基本上就係有一啲基本嘅法律概念或者一啲基本嘅程序你要做嘅，你唔做嘅話呢就係、是、違反公義嘅。俾一個疑犯你要俾佢有答辯嘅機會啦，你要俾佢有一個公平受審嘅權利啦，又或者負責做決定嗰個人唔可以有bias 啦，唔可以有偏見啦，有一系列咁嘅一啲 principles 又係去做呢樣嘢。咁其實點解要咁樣做呢？就話去到最高嘅層次就話需要用法律去達至公義啦。嗱，咁其實好似好複雜咁樣，其實好簡單啫，簡單啲講，香港人好似阿唐水頭先都講，香港人咧其實法治好 Q 簡單啫，係咩咧？就守規矩。人哋叫你定一條規矩落嚟，咁你就去守，你又唔好搞咁多嘢。 唔好阻住我翻工。 唔好阻住我翻工啦，好簡單啫。咁我想問下大家啦，如果聽日大家如果聽日香港政府立條法例，所有年滿18歲或以上、50歲或以下嘅女人，全部都要送去俾阿梁振英過一晚嘅，咁得唔得咧？ 梗唔得啦。 點解唔得咧？如果點解唔得？要 劉德華得。 應該要。 吓，咁点解唔得？又或者 人 要守法噶啦，系嘛？ 唔系啊，佢可以过条咁嘅法律噶，或者梁振英话，而家振英哥话就系，你唔够14000嘅冇发言权，由听日开始，全香港嘅人，你嘅收入、你嘅月入过去10年嘅平均数系不超过14000港元嘅，不能作任何公开演讲或者表达意见，咁得唔得？ 譬如啦，功能组万恶嘅功能组别将呢条法例通过咗，咁真系要守法噶咯？ 系啊，十九票过噶，系咪先？而家个立法会组成份啊，19票过，咁点解唔得咧？ 尤其是梁振英嗰条条例，去所有女士去同梁振英陪一晚，蒋丽文一定 say yes 噶。 啊，同埋 Sean Baby 可能都 系啊 ，Sean Baby 都 say yes， 50歲以下嗰啲先去啊嘛，系嘛？ 咁其实大家一讲到呢度就，哎，梗唔得啦，系咪先？咁点解唔得先？如果咁样讲嘅话，其实今日我哋所讲嘅法治一个观念 rule of law 咧，其实过去嗰600多年嚟咧，喺欧洲其实已经充分地系有好多学者去 debate 过、去研究过呢样嘢嘅。咁当然系有啲旧派嘅学者咧，就觉得哦，只要系通过一个正常嘅立法程序而得出嚟嘅法律，不论唔理条法律究竟系咪合乎呢个道德嘅标准，或者系是否公义，佢都系条法律，大家都必须去遵守。咁其实系有一派咁嘅学者去讲呢样嘢，但我同你讲咧，近几年咧呢一派学者其实系慢慢已经唔再视为系主流啊，或者唔系再受到认同。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慢慢开始发觉，喂，咪住，好大一个问题就系话，咁如果个制度本身系有问题，咁点啊？嗱，最简单嘅好多时候就大家德国占大之后咧，好多军官要俾人送去审讯啦，军事审讯啦，就话你种族灭绝之如此类。咁好多时大家都话，喂，我只不过系 follow order 啫，系咪先？上级叫我做啊，一个小小嘅士兵，我可以做一啲咩？我哋之前都讲过呢个话题，系咪？当时嘅国际法庭其实美国啦，但其实佢哋其中一个重点就话，喂，你唔能够，如果呢一个制度或者呢一条法律系违反咗最基本嘅一啲公义嘅。是你是不应该遵守的。这个其实是人权的起点来的。还有这个就讲的就是以法达义。当这条法律是实在太过不公义的时候呢，这条法律是没有这个合法性在里面。咁可或者大家覺得喂，我講到好複雜喎，咁即係點咧？咁即係好簡單，或者表達俾大家聽啦。即係當你生活喺一個環境，可以用超過1000億去起一條高鐵，而令到你嘅travel 嘅時間，只不過最理想嘅狀態，只不過都係15分鐘嘅啫。而另一邊雙，你有好多有錢人，佢住3億嘅豪宅喺半山，而有啲人係住3尺嘅農屋。即係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喺一個立法機構裡面，不論三分之一半是直选的，但是建制派控制了三分之二 接近三分之二的议席的，所有的法案只要他们想的都可以通过的时候，立出来的这些法律究竟是不是公义呢？政府其实他有这样的权利的，他去做政改的时候，他可以过一些对大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加以限制，但是这样是否公义呢？ 嗱，即係好似黃毓民以前即係都成日有講，就係話有好多惡法，即係咩叫惡法咧？就係好似頭先阿 Sam 你咁講，即係啲法律通過咗，但係本身呢條法律係批准或者係允許一啲唔公義嘅事發生，或者係唔對一啲唔公義嘅事去作出一啲限制，咁呢啲係咪咁嘅意思咧？ 冇錯，呢個係最高層次以法達義裡面所講嘅，就係當呢條法律佢。是我们希望一个社会是希望能够通过法律去达至一个社会的公义咯。 我想即譬如说历史都有很多这些这样的先例啦，即譬如以前的黑人奴隶法啊，那些这样的东西，即是坐巴士不可以一起坐啊，不可以坐在同一边啊，即这样东西本身就是一个不公义的一条法律咯，是吧？ 我即系我咁样讲啦，好简单啫。就算大家好啦，讲得太复杂，简单啲讲句，我唔理咁多。总之，法治就系大家要守规矩，守规矩、守秩序系冇错嘅。咁我想问下大家啦，法律都有分，即系每一条法律啊，佢都有分唔同 superiority 噶嘛，即系有唔同嘅重要性噶嘛，系嘛？咁相信最重要梗系宪法啦，系嘛？因为你成日听见有违宪嘅，美国成日都咁样讲，英国成日都咁样讲，系咪？宪法系最大嘅法律，系凌驾有凌驾性的。咁我想問下啦，即係我哋過去嗰17年裏面見到中央政府、香港政府一次又一次去釋法、去搬龍門，其實話就話釋法，實際就係改基本法。基本法第八章寫得好清楚嘅，點樣去解釋或者去修改基本法嘅步驟係點樣？係寫得好清楚，係應該由香港嘅中審法庭去提請人大常委，再一啲對一啲法律條文係。屬於中央政府嘅範圍、權力範圍裡面嘅一啲條款作出解釋。喂，但係我哋見到一次又一次係以前初阿董生都好啲，就係特首會 請 人大去釋法。而家咧直情係人大中意就釋法。 嗯。 咁我想問一下，喺呢個層面嚟講，究竟係邊一個違反憲法咧？係邊個違反基本法咧？大頭。 嗱，將先站在我一個普通市民嘅角度睇，咁其實。好簡單啫，你嗰個法律係隨時都會改嘅，你中意改就改嘅。咁其實我唔信佢咯，嗰、那個憲法根本係唔可信咯。咁如果你憲法係唔可信嘅，咁你跟住打落嚟嗰啲唔同階級嘅法律，其實都係唔可信嘅。唔可信嘅嘢係當然係我係唔需要守添啦。你中意改就改嘅嘢，咁我做咩守嚟做咩啫？ 咁但係你喺邊箱有好多即係嗱，依、這個頭先係糖水一啲嘅，即係譬如覺醒咗嘅人嘅睇法啦，但係好多。上即系好多喺香港嘅市民，佢哋嘅谂法，或者系 even 我哋嗰一辈嘅就话，喂，政府吓 set 出嚟，有根据有佢原因噶啦。咁或者调翻转头就系话，退一步咁讲话，喂，大陆而家即系个香港系 under 大陆噶啦嘛。喂，大陆要点样去管香港吓？即系佢要去解释呢条法律嘅时候，咁佢梗有权咁做啦。咁如果佢咁样解释嘅时候，我哋就咁样 follow 噶啦。你明我意思啊？即系佢大部分可能有好多人都系咁谂噶。 唔係咁，如果係咁，咁就唔使基本法啦，仲要背憲法嚟做乜啫？即係其實基本法你中意點講都好，佢一個憲制性文件，基本上佢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憲法。即係如果學阿同水話齋，其實你去不斷係咁踐踏呢部憲法，你不斷係咁主改呢一部憲法，基本上係對法治最大嘅影響咯。因為學阿同水話齋，根本冇人會遵守，再咁落去，有法必依根本唔存在。你中意點改點改咯，我做乜同你講咁多廢話啫？係咪先？ 系啊，好大镬噶，无法无天咯，咁所以个社会咪变成。喂，咁我不如我攞个具体啲嘅例子啊，嗱，讲翻条街啦。咁其实啲人成日话条街唔系你噶、哦，你做乜阻住我翻工啊？咁但系我又有咁谂法咯，条街都唔系嗰啲占领者啫，但系亦都唔见得系要翻工个，属于要翻工嗰啲人噶、哦。咁到底嗰条街系属于边个嘅咧？而家 呢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之好，因为其实咧，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同埋欧洲嘅人权法庭里面咧，其实都有考虑过类似嘅问题嘅。咁基本上得出嚟结果系咩咧？就话冇错，街道系唔属于示威者嘅，系唔应该被占，唔应该即系违法占领嘅。但系问题就系话，喂，同样地，我哋话斋街道亦都系唔属于嗰啲商户嘅，公众地方嚟噶嘛。 系啊，公用地方嚟噶，所以其实你一定要有一个方式去决定嗰条街系点用噶嘛。 唔系，所以你其实你好戆居嘅嘢就咩咧？香港今次呢个法庭，即系大家讲禁制令，禁制呢排好 hit 啦，禁制令，禁制令，禁制令。即系我可以同你讲啦，你呢个禁制令其实真系好有问题，因为点解咧？佢个法律理据系究竟系点样咧？即系你唔能够就话我因为佢占领者占领咗街道，影响到当地嘅商户，对佢做出一定影响。咁我要问一个问题，喂，嗰度系咪公众地方咧？咁如果有一日，我喺嗰度坏咗坏车死火，咁我泊架车喺度，或者我违例泊车，影响佢做少咗两个钟头生意，咁我系咪又违法咧？即系呢样嘢咧，基本上咧，喺公众地方发生嘅事情咧，即系基本上我而家我真系谂唔到有咩情况之下，你系可以咁样做咯。任何你见到英美咧，我根本都未听过就话你可以用一个民事嘅禁制去禁止示威者去示威咯，因为基本上你系用民事法去。 其实咧好简单，那个禁制令嗰个行为根本就系一个政治行为咯。那个做法咧就系话政府开行晒宣传机器，开咗十日八日讲禁制令，我哋要执行申请禁制令，要执行呢个禁制令，讲埋俾你听几时。你去到执行嗰日咧就开行摄影机影住执行嘅执行禁制令嘅过程，而执行嘅人咧唔系警察，特系派执达嚟出嚟，即系话系啲非武装嘅人出嚟。咁你喺到时咁嘅情况之下，你示威者可以做啲咩？就系冇嘢可以做啦，因为你冇理由去揼一个，即系警察你都可以揼佢啊，你可以去冲击佢啊，但系佢唔系，佢系执达嚟嘅，所以其实根本由头到尾呢个都有政治行为咯，而系包装成为一个同法律有关，将佢同法律有关嘅，即系话如果当时示威者做任何事，佢就会系攻击一个手无寸铁嘅人啦，佢会系藐视法庭啦，佢会系唔遵守呢个香港人好崇敬嘅法治咯，就系咁咯。根本上成个政治行为就系一个政治嘅行为，所有呢啲法治都系如无混珠啫嘛。呢啲啊系我嘅睇法咯，唔知两位点睇啊？ 一个问题就系好似头先阿 Sam 一开始咁讲，就系法治本身呢样嘢系冇一个好明确嘅 definition。头先讲嗰个四个 point， 其实都系戴耀廷嘅一个 illustration， 即系一个或者一个解释嘅方法咁样。咁但系即系对于香港人嚟讲，譬如一个普通上即系喺街上面睇惯香港即系无线新闻时时弹弹嘅师奶嚟讲，喂冇噶、哦，你唔遵守法律，咁咪违法咯？你明知法犯法呢啲嘢，咁咪吓，咁咪香港唔冇法治咯？那个 concept 就系咁样去印落去佢嗰度嘅时候，咁点样啊？点样解决呢样嘢？即系其实。即系又要同翻佢哋讲翻，喂，唔可以咁样过，我哋要讲，跟住搬翻呢四个 point 出嚟，对佢嚟讲系完全点讲啊？佢唔会明噶，或者系佢去到第二个 point 嘅啊，得啦，明噶啦咁样咯。 好难嘅，因为好难嘅，因为系我觉得香港系近期先至开始有公民意识啦。其实所谓 up 呢套嘢 ，up 呢啲法治嘅嘢咧，其实所有嘢建基喺一样嘢，就系、是。你要建基喺呢個公民社會身上，因為好簡單就係話，究竟我有冇授權俾個政府去立法先？因為立法其實係對個人權利一種限制啊嘛。所以所謂嘅法治其實某程度上要建基於就係你要有一個合理嘅政治制度去立法機構係會表達到民意嘅。其实呢样嘢系imply 咗落去相辅相成。 咁本身呢样嘢已经有问题啦，即系如果立法会好似头先阿 Sam 你讲翻，三分之二都系由呢个建制或者系 佢一半功能组别一半 系 直选嘅。 个功能组别系唔系由直选产生嘅时候，咁本身呢样嘢已经冇民意授权嘅时候，咁仲点样可以讲法？ 其实影响，其实某程度上影响到嗰、那个根基嘅，因为你嗰条法律根本就系唔系得到所有嘅市民授权啊嘛，所以其实。就是去到我哋头先讲个问题，就喂，如果你立一条系一条不义嘅法律，哇，乱咁嚟嘅，系咪先？或者听日充公晒所有有钱人嘅资产，大家平均分配嘅，咁点啊？咁大家都要遵守咯，都要执行，系咪咁样啦？ 即系我谂可能个着眼点就系话，即系同香港人去解释呢样嘢，就可能系最方便就系由反而系翻立法机关呢样嘢喺度开始讲先咯。 咁其实讲翻条街啊，咁。今次呢、這个禁制令呢，其实我觉得应该系可能好可能系律政司阿袁国强谂出嚟 屎橋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咁樣做法嘅話咧，第一就政府可以將嗰、那個 你覺得 係責任 袁國強，我覺得係林鄭月娥諗出嚟嘅，我覺得好似 嗱，好老實講，我唔知邊 Q 個諗出，因為佢兩次第一齊諗出嚟㗎啦。咁你話係咪完全冇法律依據咧？又唔係嘅，因為 冇錢 嚇，因為唔係即係其實咧，基一般嘅情況之下咧，譬如話我喺公眾地方度，可能我喺你門口又喺度瞓喺度唔喐，阻住佢做生意，咁你可以申請禁制令，禁止我喺你鋪頭範圍附近出現嘅，咁係可以嘅。但係問題就係今次嘅性質係好唔同，因為今次係一個示威嚟噶嘛。啱啱啊，咁而香港係有人權法噶嘛，咁你基本上咧就係用一個民事法去限制咗個人嘅人權，咁依樣嘢一般嘅申請禁制令嘅情況係完全唔可以相提並論，法庭冇考慮到依樣嘢，咁更重要嘅就係一樣嘢就係咩咧？如果今次由於係一個禁制令，你唔遵守嘅話咧，捉咗你去法庭咧，當你即係視你為藐視法庭啦，因為你唔遵守禁制令啊嘛，咁啊可以即刻收監，可以韞幾耐咧？是 indefinitely, 是可以搵几耐都得嘅。是一个好都几可怕，因为其实就算好多大律师或者好多律师呢，好多时候喺法庭度失言啊，或者同法官顶撞两句啊，即係法官都可以将佢 contempt of court, 将佢收监嘅。咁但係通常呢即係英国老管嘅时候呢，英国传统呢就通常好克制嘅，通常每次法庭都系搵你几个钟啦，即系视乎咩事啦，几个钟或者一两日，咁你出嚟 say 翻个 sorry 就大家当冇事发生㗎啦。咁但系大即系严重起上嚟都可以搵你一年半载。咁但系而家今次个重点系咩呢？个重点系如果藐视法庭嘅话呢，系唔需要审讯啦。我唔需要审啊，你明唔明？审我都唔需要审，即刻可以拉。有几多个上法庭咪即刻可以收监咯。即我觉得佢主要系想做呢样嘢咯。如果唔系落后宫落到你死啦，系咪先？同埋如果你刑事嘅话，你唔可以即刻踎监唔审唔得噶嘛？点咩都过，你点都要起码去即系 magistrate court 点都要搞翻你一日半日啦，啱唔啱先？所以呢个我觉得系佢哋想做嘅嘢咯。其实， 我有少少想问翻你头先讲嗰四点咧，咁你提到最尾嗰个系以法达义。其实个义系咪义啊？公义个义啊嘛，系嘛？ 系啊。 其实个意思系公义啦，冇理由法律唔系讲公义嘅啫。咁其实当中有冇话系话？ 你讲个 point 好好啊！你啊，究竟法律系是否为咗公义咧？即系去到最后，其实问呢个问题，你已经 point out 到个重点出嚟。因为我相信好多喺香港嘅师奶或者甚至乎即系唔一定系师奶啦，好多系中环翻 喺 TVB 嗰啲，冇错，我讲嘅。 佢觉得喂。大家守規矩，守規矩嘅啦。法律唔係代表一定要係公義噶，啱啱先邊個法律一定要公義嘅啫。好多人唔係咁睇噶，好多人唔係咁睇。 咁、但係其實喺守秩序同埋公義之間有冇一個關係喺入邊嘅咧？係咪話我冇咗公義啲人就唔守秩序啊？或者係我為咗當中有冇任何邏輯 嘅 咧？ 其實係有嘅。嗱，首先要講依樣嘢就係何為公義先。何為公義先？咁其實我好簡單咁講啦，大家我諗都有聽過，即係唔係喺網上都好 hit 嘅啦，一個學者就 John Ross， 咁佢就講過去乜何為正義啦，何為正義？咁其實簡單啲講咧，係乜嘢咧？即係現代嘅社會裏面咧，其實咧個人嘅權利係得到保障嘅。咁基本上就係簡單啲講係咩咧？就話係 assume 咧，就話每個人嘅權利咧係無限嘅，而我哋每個人咧係 give up 一啲個人嘅權利。而去換取一啲嘢，就例如係社會嘅治安啦，係咪？即係我原本我可能我好憎啊，我唔可以攞把刀篤佢，啱唔啱先？我最多可以告我，或者佢爭我錢還我，告上法庭，因為我唔能夠攞碌棍駁佢啊嘛，係嘛？咁我放棄咗呢個權力，而換取翻嚟嘅咧就係話，同樣地，其他人都唔可以攞碌棍駁我。 嗯， 系咪？咁所以个社会个嗰个制度，社会嗰个秩序就出咗嚟啦。咁另一方面就最简单就交税啦，啱唔啱？哇，钱系我搵嘅，点解我要俾你啫？但系因为 for public good， 因为好多嘢，例如修桥铺路呢啲嘢，你冇可能个人可以做到噶嘛，系嘛？例如好似教育、医疗呢啲，一定系政府大棒嘢、大棒福利啊嘛。咁咪所以要抽税咯。咁、那个问题就系话，我点解我要去交？譬如话15% 税，点解我要交咁多嘢？咁因为大家。有個議會坐低，大家傾過講過嘛？依個其實係英國大約章嘅時候，就其中一個限制嘅權力，就係英皇嗰個抽税權。依個其實就係所謂嘅法治嘅起源，就話究竟喂咩叫公義？公義就係大家起碼 agree 嘅一樣嘢啦，係咪先？大家坐低傾出嚟嘅一啲規矩，大家一齊遵守嘅。 即係話如果 冇咗呢个公义，我感觉上冇咗公义，我同社会之间冇咗呢个agreement 啦，即系佢话，咁我可能会可以一捅啊捅啊爆石啊咁样咯，系咪咁样？ 咁又唔得嘅，咁啊唔得嘅。呢样嘢其实某程度系相对政府而言嘅，即系话嗱，其实嗱，大家我谂大家都有听过啦，美国宪法咧有一条咧系好劲，就系话咧，当呢个政府咧系不再即系impose 呢个 atrocity， 即系对人民施以暴政嘅时候咧，人民系有权利推翻嘅。其实呢一点咧系 John Rawls 提出嚟。所謂嘅自然公義嘅一點好重要一點嚟嘅，就話咩咧？就話政府簡單啲講就話政府嘅權力係嚟自人民。如果政府去濫權或者係唔再去造福人民嘅話咧，甚至乎係施以暴政嘅話咧，人民係有權利去推翻個政府嘅。去推翻，即系简单啲讲系咩咧？就系话一条法例如果系唔公义嘅话咧，人民系不需要遵守嘅。呢个系比较极端，可能比较相对地比较极端啲嘅一种讲法啦。但其实简单啲讲就系话，喂，你呢条法例究竟你有冇一个合法性先？你点样走出嚟嘅先？我上面讲嘅就系、是。咁但係中國人呢可能因為始終我哋行咗五千幾年帝制啦，三千幾年帝制係咪先？係會覺得哇上面有權有勢嘅人講嘅咁就係㗎啦，大家就遵守㗎啦。我覺得其實呢個係重點囉。點解大家會同西方個睇法係差咁？冇錯。咁其實香港嘅我覺得大家都要可以考慮一下啦，究竟對於你嚟講何為公義呢？對於你嚟講係咪你會覺得法律係應該係公義嘅咧，定還是法律就係法律？上面政府講乜嘢，大家就遵守。講完。 頭先我覺得即係歸納翻你哋頭先講嘅嘢，我覺得就喺香港呢個層面嚟講，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是、即係而家即係有一部分嘅香港市民，尤其是即係佔領嗰班啦，即係對於呢個嘅即係政府呢個嘅嗰個信任就係喺即係完全瓦解啦。咁佢哋去覺得呢條就去做一啲公民抗命嘅行為啦咁樣。咁但係對於唔係喺佔領當中嘅人嚟講，喂，咁但係佢哋對佢哋嘅生活啊都係如常運作，但係佢哋对政府的信任都是零，即可能都是零的。为什么 即经过今次之后你才 是。是的，经过今次之后 会变成零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会去参与这些东西，或者为什么会他们是不动呢？为什么他们是不去有进一步的行动呢？或者我不说他禁激去占领街道，当然占领街道不是激，但是为什么不 去做其他 的行为 呢？不是，他们很多觉得不关我事啊。 是的，不关我事咯，扮睇唔到咯。 咁边度关我事？例如我中国人翻工嘅系咪先？搵一个月搵嘅几皮嘢嘅系咪先？屋企有少少钱剩落，有层楼俾我住嘅系咪先？关我咩事啫？唔关我事嘅喎，隔两个 block 有人瞓农屋，唔关我事嘅喎，系咪先？老人家冇人理，唔关我事嘅喎，啱唔啱啊？系我唔关我事啊嘛，好多人咁样谂嘅，但佢哋谂唔到样嘢就系话，如果香港有一日我哋既有嘅一啲价值观、啲制度受到影響的時候，香港仲係咪香港？你仲可唔可以好似今日咁樣揾食咧？可能依刻你未感覺得到，但係事實話俾我哋知，三個香港終審法院法官都出嚟講，我哋必須捍衞法治。 哦，係啊，咁其實呢啲咪即係大陸化咯。咁大陸都係咁噶，你嗰啲人都係見到政府有好即係好差嘅行為，但係佢哋都係冇出嚟做任何嘢嘛。咁當然佢哋要承受嘅後果同香港人出嚟。行出嚟要承受不可同日而语啊！呢份到今日都系， 都唔系啊！大陆嗰啲烧车噶，一嚟你冇睇咩？ 上个礼拜啫嘛，上几日啫嘛， 一嚟就烧警车噶啦， 系咯， 佢唔系唔做嘢嘅其实。 你咪渐渐你咪翻我哋之前讲个 point 咯，就系、是、你咩都唔信啊嘛，你咪净系顾住自己咯，你咩都唔信咯，即系草蜢唔系一日就变蝗虫噶嘛，你要十年八载系嘛，你谂下八九年六四。到我哋今时今日，有人叫大陆人做蝗虫，都经过一段颇长嘅时间都演化出嚟噶，即系咁。同埋你哋翻香港就系、是，而家可能仲系，其实大陆化都相当之严重啊。照我观察，我会其实有五成已经系大陆化咗香港，但系佢哋所维系住香港同大陆嘅分别就系、是。 佢哋自己個人嗰個 bottom line 咯，即係話佢哋做嘢都仲會做，仲有底線，同埋佢譬如同香港人一齊做嘢嘅時候，佢都會信翻香港人就話啊，同我一齊做嘢嘅呢個人都會有呢個底線，即係就係呢個層次去維持住嗰個分別。咁但係慢慢你會越嚟越差啦。咁同埋你過多十五年，你嗰啲外籍大法官咧退休曬啦，咁你司法獨立都會成問題啦。咁其實呢個係趨勢咯。目前嚟講睇到呢個趨勢咯。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有好多人知，有多人唔知，有人知扮唔知，有啲人知，但係佢覺得好無力，佢做唔到任何嘢。所以是很诡异的这个城市，看你跟什么人讲的。 我觉得唐叔讲得啱，现在为什么大陆这么大，就是没人信那里法律系统嘛，而且他也都信不过的，因为是乱 Q 这么判的，是不是？而且有事实上是有贪污的情况出现。咁你香港，我其实同一个问题，你慢慢整下呢，啲人就开始唔信到法律系统㗎喇嘛。即係以前喂大佬，你系律师，你系法官，话即係法庭出嘅一个命令，大家好尊重，系英国人培养咗出嚟嘅。但係而家你諗下，而家你为咗解决一个政治问题，你假借法治嘅权威去压服呢啲人。第一，我唔相信，即係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惧之，即係我唔认为一定会有效。咁我当你真系做到啦，其实是削弱緊嗰個大家對法治嘅，大家對法律嘅尊重啊嘛。其實一步一步地削弱緊呢樣嘢，去到一刻大家覺得屌你又嚟，我即係變咗大家覺得唔信你噶啦嘛。上至中央政府都可以隨時改憲法，下至香港警察可以中意嘅就拉示威者，唔中意嘅拖埋暗角打鑊，仲有咩法治可言啫？抗爭者上街佔領街頭，我任你 charge 任你 up 啦。非法集会或者叫做riot 暴动，你咪拉佢5年6年咯，任你判啦，系咪先？咁样对个社会嘅法治影响大啊？定还是系当权者践踏宪法、违反宪法对法治嘅影响大啊？所谓嘅对一个法律系统嘅一个 abuse 嘅一个滥用啦，呢一个好明显系一个滥用嚟，啱唔啱先？你而家好多人喺条街度唔肯走嘅，咁你咪拉佢咯，大家。预咗上咗拉嗰班人预咗噶，喂你咪拉佢非法集会呢样，咁咪拉咯。咁点解你要用民事禁制令去做呢样嘢咧？唔系货你咁样用噶。所以其实我觉得唐水讲得好啱啊。你再咁样搞落去，香港嘅法律系唔会再有人信。 咁跟住就开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啦。咁跟住有权势嘅人，即系或者有公权力嘅人，就会开始滥用呢啲公权力啦。 冇所谓，咪迟啲10年8年之后喺铜锣湾，你见到有单车，跟住揸住个保时捷落车，条友话：我老豆系李刚，你报啦，报啊！ 我爷系董建华， 咪咯，我爷系董建华，你报警啦，报啊！ 但系我老豆系梁振英， 早10年8年咪有个乜？你个南大法官个侄女啊嘛，俾你记唔记得我单新闻啊？你交通警捉咗啊嘛，跟住佢话我叔系你个能。跟住差佬话得，照拉你，唔系即系其实嗰呢啲咪法治咯，系咪先？你我唔理得你，我理得你阿叔系大法官定边个啫？照拉你阿叔，我拉你，你阿叔都唔敢出声啊！啱唔啱啊？你呢啲系法治，但系你谂下，而家香港一步一步咁样 deteriorate 落去，过多10年会唔会仲系咁样咧？可能大家啊唔好意思，原来你阿爷系阿董建华，唉咁啊，下次唔好啦，下次唔好啦咁样。 系啊， 我觉得好多人咧，有啲人咧唔明白一样嘢咧，就系违法咧或者犯法咧，系唔等于破坏法治嘅。即系你勉强充其量咧，你都只可以话佢唔尊重法律。咁但係呢就唔会话好严重咁影响法治嘅。即係譬如叶继欢就去打劫下谋杀。咁点解冇人话叶继欢破坏法治呢？ 啊讲得好啊呢个。 啱啱先大家就觉得哇呢条友要受法律制裁。係咪先佢。 即係譬如破坏治安。如果见到游客喺广东道去大便嘅话，咁唔解唔话佢破坏法治 呢？即係基本上呢法治呢樣嘢咧，唔係話一般市民你同我可以破壞得到嘅，你要有權力先可以破壞到個法治噶嘛。即係你冇權力嘅時候，你只能夠違反個法律，啱唔啱？咁你違反法律咪俾人制裁咯？ 喂，咁我想問一下阿梁振英僭建問題仲未解決，係咪法治咧破壞？ 其實係 咩啊？佢嗰單貪污嗰單點啊？而家大佬， 咁係咪破壞法治咧？ 佢係咪凌駕喺法律之上咯？如果或者咁樣講， 咪 大家可以諗下啦。如果嗰個唔係梁振英，嗰個係你或者我。 我個結果會唔會唔係會唔會係唔一樣呢？如果係會唔一樣嘅話，就好明顯係破壞法治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嘛。其實好多人話、哦、你去佔中，你哋就破壞法治。咁我覺得佢哋去佔中，你可以話佢違反法律，你可以話佢應該捉佢哋踎監，或者你可以話佢唔尊重法律都得。但係點會破壞法治呢？即係唔明喎。嗰啲係即係最多人多人犯法呢，就係個治安嘅問題，充其量。明啊，即系个社会治安唔系咁好，好多人犯法，咁你要小心啲。就唔代表系个法治有影响嘅，法治就系话你对个法律系统有信任嘅，有只要系法律写嘅就一定会被执行。咁而家佢哋都话被执行噶，佢哋咪谂住去踎监，谂住去自首咯。 嗯。 喂，咁但系譬如嗱，咁我假设个问题啦。喂，咁警察而家即系或者政府唔去赶晒班人去踎监咁样，咁佢咪破坏紧法治啊？ 都可以咁样讲嘅，但系问题就话 practically 做唔到咪呢样嘢。如果佢唔执行嘅话咧，有机会系。但系通常好不幸地咧，即系警察咧，司法机构好多时系有我哋嘅 discretion power 啦，一啲酌情权。佢有阵时可以选择执唔执行，即系譬如好似以前胡仙案咁嘅话，公众利益咁咪唔执行咯，啱唔啱？咁、其实呢个都好有问题啊。不过你可能十年、廿年都冇一次，而一次，即系呢样嘢又唔系好 controversial 嘅，咁可能大家就当睇唔到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后面有啲政治嘅考虑。咁但系你话公众利益，咁一次半次咁啊，即系佢唔系杀咗个人啊嘛？你明嘛？咁变咗，大家可以即系其实严格嚟讲咧，都系对法治一种破坏，但系大家就当睇唔到啦。但系反过嚟讲，头先你提醒一样嘢就话，嗱，示威者去示威，你唔去拉佢咧，就只有可能系。警察破坏法治，因为警察唔执行嘅。警察 咁 样 黑社会揼佢咁样。 系啦，咁警察捉嗰条示威者走去暗角揼一镬，然后司法机构警察自己本身唔起诉呢几个警察咧，就好明显系破坏法治。 好大镬喎、啊！呢、這个真系。 唔系呢个戆居嘅，因为点解咧？你唔好话咩高深啊。 可以复职翻咯，系咪？ 咪就系、是、咯，你唔好讲，你唔好讲啲咩高深嘅法律观念啦，好简单嘅啫。差佬可唔可以俾人告谋杀？ 但系我想问啦，如果系啊，我当然我答咗你先啦。差佬当然系可以俾人告谋杀啦。但系如果系呢个系关乎一个国家安全嘅问题咧？ 点样国家安全问题呢？ 即系会系譬如话 或者等我再 elaborate 我头先个 point 先。嗱，我想讲咩呢？就话我问你。问大家差佬可唔可以俾人告谋杀？咁大家觉得可以系咪先？咁如果我再问啦，我再问一个问题：差佬去执行职务嘅时候谋杀咗个人，佢可唔可以被起诉谋杀咧？即系譬如佢系当值嘅， 当然继续可以啦， 继续可以啦，系嘛？ 会唔会譬如有一啲官职人员佢系做一啲特殊嘅任务嘅时候，佢系可以不被起诉嘅？例如一个特务可能可以。做一啲或者為咗國家安全，佢可以有啲酌情權去懷疑國家安全受威脅，佢做一啲殺人啊，咁得唔得咧？ 正確嚟講，我又要翻去頭先我哋講嗰第三點，就係話你依法授權，你請問你依一個做法有冇法律基礎？是否有一條法律去容許你咁樣做咯？係咪去 make 咁嘅 exception 咯？咁通常咧，你可以有即係當然啦，司法機構一般嚟講係有酌情權，可以係 public interest 啊，你又。唔起訴啊咁嗰啲嘢，但係係要好 rare 嘅 case 咁、即係你同埋你要好有理據先可以咁樣做。如果唔係，其實就算你有啊，可能對法治都係一定影響，因為大家開始會覺得，哇，點解佢可以做一樣嘢可以 get away from it？ 咁點解我同你唔得啫？講翻呢六條差佬，好簡單嘅嘢啫嘛。如果佢哋當值嘅時候掹支樽出嚟拉低個平民，佢有機會俾人起訴謀殺嘅話，咁點解佢當值嘅時候拖咗示威者暗角揼咗鑊，有拍曬片，佢哋唔俾人起訴傷害他人身體嘅，起碼都 common assault 啫，好明顯嘅喎。 系啊，要拉噶应该。 咁但系冇咁都有人去即系去投诉噶，去起诉佢哋噶，冇咩？ 边个起诉啊？ 喂，冇拉嘛，系啊， 起诉权 唔拉嘛。 起诉权喺边个度咧？起诉权喺律政司度，系咪？咁其实当然啦，其实公民党都已经 冇喎。 冇啊，但嗱，其实公民党大把大状啦。其实我喺新闻上睇到嘅，佢哋都已经有谂过啦，就话其实基本有一样嘢咧，就叫做private prosecution， 就话咩咧？就系一般嘅市民，即系你可以用通过刑事法而作出起诉，以个人名义作出起诉。 系咯， 呢样嘢系英国嘅 common law 嘅传统，系有呢样嘢。但个问题在于边度咧？问题就系咧，律政司咧系可以以公众利益嘅理由咧，将呢单 case take over。 然后 discontinue 嘅，即系简单啲讲就话你可以照做，但系律政司可以 take over 单 case， 然后再 stop 单 case 咯。咁公民党其实都有佢哋之前话要公布嗰六个人嘅名嘅时候，其实都用呢个理据，就话我哋考虑紧做private prosecution， 所以我哋需要有佢哋嘅名，同埋要收集证据，点样点样点咁样。 点解而家警方系唔拘捕呢七个警察啊？ 破坏法治啊，滥权啊！ 特登去破坏法治，唔系咁佢点解佢咁做啊？ 唔系， 因为而家啲 focus 摆晒喺冲击立法会度，咁咪可以放翻呢七个人出嚟咯。 唔系啊，你边有人帮你做嘢啫？佢条僆嚟噶嘛？你明唔明啊？边有人帮我做嘅？如果我即系你话依几条僆帮我卖命嘅，我梗系揽到尾啦，啱唔啱？如果我怼咗出嚟嘅，咁仲边有人帮我卖命啫？咁样谂嘢噶嘛？咁 on the other hand， 我觉得依啲都系冰山一角啦，咁啱俾人拍到啫。如果即系我相信冇俾人拍到有一扎啦。 喂，我唔理啦，总之你拍到嘅就照做啦。你根本其实讲咁多，而家系明显你破坏法治就系、是。喂，你依啲就真系啦。喂，有法不依，啱唔啱先？呢啲無法無天，你而家直情係違法越權喎，唔係以法限權喎。差佬可以咁樣捉條友，唔審唔問咁拖埋暗角打鑊咁樣，咁同我捉個唐水入暗角打鑊有乜分別啊？請問 差佬咯， 係咯，我唔係差佬咯，咪即係我即係原來差佬係可以有特權嘅，係咪咧？ 係啊，係啊，而家就話俾你聽係咯。 而家系咯，咁我想问下边个违反法治嚟噶？ 但系另一边厢，即系譬如啦，梁振英行街，咁我拖落佢暗角打镬佢嘅话，即系我唔觉得自己有咩问题的。 你唔觉得你自己有问题，但系你会将会面对好多问题啦。 唔系，你咪你答完咗之后，你咪自首咯，你今日冇问题咯。你话呢条友实在太大打啦，即系 我 明知 道。 哦，我呢啲叫公民抗，我呢啲叫公民抗命，明白？ 咁又唔系，公民抗命叫非暴力，你打佢唔得噶。同埋，想讲咧，冲击立法会呢单嘢咧，即系我都好离谱啦。即系好多人话，哦，波烂发波咧，唔系叫暴力。咁其实大家要理解一样嘢，咩叫暴力咧 ？violence 呢样嘢咧，即系不单单系伤害一个人嘅身体叫暴力，你去破坏你嘅，如果你嘅目的是破坏一些物件，破坏他人财物的话，其实都是暴力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又不是他人财物、啊、这个你又不知道是谁的、啊、这样东 西。谁说不是谁，立法会是政府的嘛。那不是一个产 权。就是跟街一样咯。 没关系的，不同。那个是政府财物，就条街不是政府财物的、哦。立法会大楼是政府。 破坏了。 是政府的、property， 政府的财物的嘛，你去破坏这样东西。没分别的。就是 公产不是私产。 是啦，就是你来我家我就剥烂我的枪，那为什么不是暴力，那为什么暴力啦，你拖班友来大佬拆了我家屋都可以。 公共财产不是私人，不是 private property。 是，但是如果你。 有少少分别。 个本质上 系 啦，你如果你嘅目标系破坏财物嘅话，咁其实都系算系暴力嘅一部分。 嗱，我自己睇翻冲击立法会呢样嘢咧，讲真，我冇睇晒啲嘢啦，50几日咧，我谂我40零日开始咧，我已经有啲撇啦，即系哦系咩？我有啲咁嘅事，即系我每日嘅反应就系话我睇下啲咩大事啦，希望冇俾人清场啦。我每日就咁睇啫，我每一日睇新闻，第一件事就系、是、冇、哎、清场，冇清场就得噶啦咁样。咁即系到睇立法会冲击嘅事，我就话，哎，哦系啊，原来系有单咁嘅事。咁我第一个反应咧，我都系话，我见到有人去攞住啲铁马去撞烂个块玻璃啦咁样。咁我个重点咧，我反而系觉得就系话，咁究竟个结果系点样咧？你明我意思啊？咁结果俾我见到就系咩咧？结果俾我见到就系咧，系有内伤咯。是基本上即是金钟那边，跟住就去讲到斗刷啊，讲到大台啊，讲到拆大台啊，即是我见到的不是政府的一些反应，我见到的反而是被垄断 的报道是全部讲的内斗咯，讲的内耗咯，即是这件事是我最不开心的事咯。即是你说，即是你问我啦，我同不同意他们去冲击立法会，我同意他们冲击立法会，但我不同意他们去、破坏、公物这样。咁你話衝擊立法會一定會有啲破壞嘅時候，咁我冇嘢講啦。咁但係 in a sense， 我最令我最唔開心嘅嘢就係、是、你見到而家敵不動係我先動，但係我先動嘅意思即係話我入面喺度內鬥咯。 喂，其实我都反对佢哋，我都觉得系佢哋团结系重要嘅喺呢个时刻。咁但系有一定嘅，其实我自己对冲击立法会就冇乜特别感觉嘅，我又唔觉得系话咩特别差嘅行为嘅，亦都唔系话暴力又好，唔暴力又好，你而家唔系。你而家搞革命啊嘛，即系你而家唔系话你有人想将行动升级，咁跟住做呢啲事，我觉得系 好正常。 不失为一个出路嚟嘅，有时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你要升级嘅话，咁所有人决定升级嘅时候，咁佢哋决定冲击立法会或者冲击其他即系政府大楼，而唔影响到民生议题运作嘅，咁咪冲击咯。 咁咪冲击咯，咁系都系一步棋咯。 就系觉得永远即系行一步棋，你唔可以睇个回收睇翻转头哦。我行錯咗，你明我意思？咁佢話早知唔做啦咁樣，但係冇人知㗎。即係好似黃之峰嗰一日，佢跨鐵欄，當然佢哋去翻佢一個去佢一個公眾地方啦，即係唔係佢冇話唔係一個私人地方，但係佢哋做一樣嘢。喂，一開始我哋反應就係話會搞錯啊，即係咁樣唔啱。我好多朋友同我講，哇，好不智咯，呢班學生咁樣做都係。但係如果唔係佢哋唔係咁樣做嘅時候，點會演變到9月28號之後嘅事？ 升級係咪代表一定要打爛嘢咧？一定要掟嘢，一定要？ 如果以我的观察呢，其实而家是大部分人就是想散想完。譬如说开头的时候会有人譬如李卓人那些会提出就是说搞罢工啊有 冇咩 百货啊，而家系佢哋系冇任何人再去支持的。其实你听到所有声音呢，除了小部分坚持占领的人士呢，其实大部分都是想散的。问题就是说其实香港人而家系就剩低啲小部分嘅人喺度坚持紧呢个运动，而佢哋喺呢度揾一条出路咯。咁当然可能有啲人系唔系话唔想罢工罢市，如果做到梗系想啦，但系嗰一撮人系做唔到呢样嘢咯。 或者我咁样问啦，其实你话中意咪冲击咯，系咪先？或者你既然要升级嘅，咁你打人发玻璃冇乜大不了啫。或者我咁样讲啦，其实我哋而家其实争取嘅系乜嘢，同埋或者睇翻我哋用咗咁多手段，边一样系最有效噶啦？个雨伞运动咁多年嚟咧，好似最大冲击咧，唔系话成果最大嘅咧，唔系话你去冲击某一个政府机构或者乜嘢咩，而系话当有25万人喺度街道系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坐喺度唔喐嘅方式，反而嗰个产生嘅舆论效果同埋 draw 到嗰个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系最犀利最有效的。 但系呢个有一个好大嘅先因，就系有人做错嘢嘛，即系有政府做错嘢，或者系警察做错嘢，先至会有二十万人出嚟啫嘛。如果警察嗰日冇放出嚟弹嘅时候，边有咁多人啊？边有50人？即系5日就完啦。即系但系个情况就系而家冇咗一个 catalyst 啊嘛，即系 同埋已经去咗第二个阶段啦。 系啦，我成日话25万人或者话好多人出嚟好大影响力咁样，但系呢个系一两系每一次系有事发生，譬如话旺角清场之后，哇引发几万人上旺角再占领翻，即系点解咧？咪就系警察见人就搏咯。即系嗰个之后嗰个回响咪就系咁样样咯。咁但系而家就系冇，即系而家系冇呢样嘢时候，咁边得嚟有再大啲回响？而家当即系我最大嘅能力系来自就系人数啊嘛，人民啊嘛，你明我意思啊？ 其实唔系啊， 其实系可以发大嘅，但系问题个个都缩咯。譬如你嗰啲领袖咧，戴耀廷啊、泛民啊，例如李卓人啊，其实佢哋系可以发大，但系而家。现实就是不是这样，而是个个都熟，剩下那些本土青年在这里坚守着这个运动，那他们就不想退，情况就是这样咯。 Sam, sorry. 我的重点不是说人数，你说讲人数的话，那当年50万人大游行的人数够多啦，但是对那个国际社会的回响没有跟今次这个雨伞运动是不能同日而语。为什么呢？有没有想过？大家有没有想过先？如果你说我冲击某一个政府机构是能够达到这个效果的，那烧个立法会会不会其实更加有效果呢？又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其实个重点是今次为什么个回响会这么大呢？是因为大家被全世界人见到呢，就是香港人对普选的诉求是很热切的，而是大家是一个很文明的社会，是大家有一个共识，是愿意为这件事作出牺牲，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喂，你蒙住块面凿烂块玻璃然后走了去，那你跟个贼有什么分别？啱唔啱先？而家问题就系大家愿意行多一步， 我是学生，我是师奶，但我都愿意企出条街度，我愿意俾你拉，换取嘅就系一个你 promise 咗我嘅一个公民权利，系两样嘢嚟噶。我你唔听我讲，我揼烂你块玻璃，我揼烂你架车，同黑社会有咩分别啊？呢个唔系人数嘅问题啊，呢个系道理，系公义嘅问题。同人数当然系一个一个 factors， 但更重要就系话你争取嘅乜嘢，你如何去争取，你如何去表达，呢个更加重要。 嗱，调翻转咁讲，阿 Sam， 我呢个我明白，我都有八成认同，但系人数系一个好大嘅关键。嗱，头先都之前都有少少讲到公义嘅问题啦，但系事实好现实咁讲，胜利就话俾你听，究竟呢样嘢系公唔公义？调翻转嚟讲，喺呢个世界嚟讲，胜利就代有时系胜利就代表公义咯。即如果譬如如果立法会冲击呢件事是成功咗嘅，是占领咗嘅，是有成万人占领咗立法会嘅时候，就冇人再讲话打烂呢块玻璃嘅人有问题。你明唔明我意思？ 嗯， 但系占领咗立法会是否叫成功咧？ 唔系糖水，你明唔明 我？我明白你嘅意思，系 即系如果我成功占领咗，譬如我哋拎翻去太阳花运动呢样嘢嘅时候，就系、是、哦，你估佢冇打烂嘢去入去立法会咩？你明白我意思啊？咁点解嗰阵时啲人话咁赞，仲系咁赞美学生运动咧？即系咁赞美呢班人啊、哦？当嗰个结果嘅时候，就唔会有人睇翻打烂块玻璃呢样嘢，或者呢样嘢会被退职咗咯？即系好似头先我就系讲黄之锋，佢哋点解一开始入白之前佢跳栏嗰件事，而家已经冇人再提啦。因为就系因为呢样嘢引发起之后一连串运动嘛，所以冇人做，即系做呢样嘢嘅时候，冇人会知道后果。但系个后果未如理想嘅时候，咪调翻转头话你而家系鬼咯。你明我先，或者话你破坏咗嗰个成个运动嘅形象咯。 我明白，但系我始终觉得有一个根本上嘅分别，就系太阳花学运，据我所知咧，佢冇去即系我睇到个资料啊，佢冇去即系剥烂块玻璃，跟住冲入去，佢唔系咁，佢系声东击西，即系喺一边捉晒啲警察去一边，然后就兜后门冲入去。所謂的衝入去，只不過係拱開道門。 譬如咁講啊，破壞塊玻璃或者撬爛個門鎖，都係破壞咗嘢咯。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係如果你撬爛個門鎖入去，咁會安全，即係咁會靚啲個畫面。你明白我意思？調翻轉頭啊，而家破壞塊玻璃，而家國際有咩報導？就係、是、個情況就係咁樣咯。 完全係我 point 就係你做呢啲嘢係唔會得到任何嘅報道咯，同埋 唔係啊，係因為個係因為冇即係係因為冇人數，所以先至冇報道咯。 同埋有一點，我想問下何為成功啊？如果佔領咗係咪成功啊？ 嗱，或者咁講啊，或者咁講啊，如果調轉衝嗰個係黃之鋒。或者是当中有一些冲突发生类似当日黄之锋他们抗民思潮冲入去人民公民广场。 公民广场。 公民广场发生了类似的事而又引发到群众出来的。这样这件事就会不同看法的了。 但是什么是成功先，所以我就想大家讲，你或者大家可以定义一下什么叫成功先，是不是我。佔領到是成功，定還是我引起到下一波運動是成功？咩成功先？我想問問。 冇人可以講到咩成功，因為而家我哋連結果係咩都未知。成功永遠係我哋睇翻轉頭先至叫成功啊。 或者我可以嘗試下定義下咩叫成功啊？我哋其實公民抗命所有嘅犯法啊、破壞法治所有嘢，其實去到最後公民抗命一個重點就係咩咧？就係、是、向政府當局。施加壓，所謂嘅施加就係增加佢嘅管治成本，即係佢做乜 Q 嘢，佢都覺得做唔到嘅，而佢嘅權威係江河日下，每一日都要俾你班人侮辱，俾你好似而家就係啦，八大院校係咪先？畢業典禮變咗高官侮辱典禮啊嘛，啱唔啱啊？你哋班高官坐曬入個校董會，你又要出席啊嘛，係咪先 ？CY 唔喺度嘅時候，就林鄭 at 咁，你咪去俾人侮辱咯，啱唔啱？即係呢啲其實就係對嗰個政府嘅一啲施壓啊。所謂嘅成功就係你是否成功地增加咗政府管治嘅成本，同埋增加咗佢嘅壓力。雨傘運動咧就係好成功，因為點解咧？成個國際社會都見到，哇！你香港政府唔啱，香港市民只不過爭取緊佢哋 promise 咗嘅公民權利，呢啲完全係合乎國際標準，亦都係合乎基本法。而你香港政府不單止違北京啦，加上北京不單止違反呢樣嘢，甚至乎你用一啲不對稱嘅暴力去進行鎮壓，你唔啱。呢樣嘢咪增加咗佢嘅壓力咯，佢受到好大壓力噶嘛？點解去到最後嗰一刻？ 吓、啊，习总唔肯去清，唔敢去清场啊！我以为全世界觉得你喺香港，如果嚟多次六四，你共产党一定扑街。我哋就算我哋宁愿生活过得苦啲，一定要制裁你。呢样嘢系唔能够被国际社会去接纳噶嘛？嗱，咁佢咪受到好大压力咯，所以咪佢咪唔敢清场咯。你剥烂咗立法会，我当你烧埋立法会啦。你觉得能够对佢施加到压力咩？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咧，其实个情况就系咧，佢剥烂咗立法会玻璃，入咗去占领咗，咁咪施加咗压力咯，系咪先？如果救人啊 ，obtain 咗成个立法会，令到立法会唔可以正常开会，咁咪施加咗压力，你明我意思？ 系咪真系施加到压力咧？ 喂，唔知噶。 唔系个问 题系好睇个反应。 我 highlight 几样嘢俾你睇啊！你今次冲入，我当你波烂咗块玻璃冲咗入去，你一万人，你占领咗立法会，人哋问你，人哋问题，请问你哋争取嘅乜嘢咧？网络嘅廿三条，唔好意思，网络廿三条不在议程之上，冇政府冇喺依刻冇打算通过。你仲有声出咩？请问你从何说起啊？ 嗱讲真，其实当中好多嘢我哋都唔知道发生啲咩事。你头先佢好多讲系讲紧谣言，话哦吹鸡，因为讲网络廿三条呢样嘢，所以呢个原因先至所以做呢样嘢。但系调翻转头咁讲，系人系鬼，我哋都未知咯。 嗱，太阳花嗰个占领运动咧，最根本嘅同呢次啊，最根本嘅唔同系咩咧？而系在于你哋争取嘅是乜嘢？争取嘅究竟系乜嘢？太阳花运动系讲得好清楚。喂，大佬，你而家你兜过咗个立法程序，你去偷步通过。我要求重新审议，所以我占领嘅立法会，我唔俾你入嚟翻工。今次唔系，今次人哋喺入面开紧会，你走去冲击个立法会，你走去撞烂你道门，要冲入去，你争取系咩啊？有冇人可以讲到争取系啲乜嘢？冇策略噶，完全冇任何嘅文宣去讲嘢。太阳花运动系足足讲咗几个月噶啦，已经系去到最后，我冇办法阻止呢个扑街政府去违反我意愿去通过法律，我迫于无奈，我要用最低嘅一啲所谓叫暴力啦，冲入去入面去占领呢个地方。而嗰班学生嚟嘅，你呢班人系因为你对个制度对个社会可能有不满，你去剥烂发包，你冲入去，你为咗啲乜嘢？请问两样嘢系唔同嘅本质上，你冲入去嘅话。亦都唔会有同样嘅 coverage。 我话调翻转啦，即系好似头先阿唐水咁讲啦。如果嗰个系黄之锋转咗去，个成个情况就唔同。 如果调翻转咁样讲啦，我谂黄之锋唔会选择做一样咁嘅嘢。 冇人知，只不过系有一，我就觉得有一撮人，佢哋觉得，因为如果而家我哋仲承认呢个系一个市民自发运动嘅时候，咪有一班市民自发去咁做咯。当然佢哋咁样做完之后，佢哋达唔到嗰个效果，而家佢哋要去受到法律嘅制裁，无可避免啦。呢样嘢佢哋就要去接受咯。但系我就即系我自己个人，我就接受。唔到喺当中，其实成班人就话哦，依班人拖后腿啊，或者依班人成日令我思啊。如果个个人都系认同呢个系市民自发嘅时候，咁点佢哋咪咁样做咯？令我思咁，但系我哋即系如果你唔认同，你咪唔好去做咯。即系我 但 系 做咩 唔明点解要咁样 唔系因为 话咁样系唔啱咯。 因为个抗争运动、群众运动必须要有一定嘅底线，而呢条底线其中一条系咩咧？就所谓嘅非暴力。如果今日我哋 endorse 呢样嘢，就话你可以为咗达到你嘅诉求，你去使用武力去破坏财物嘅话 ，OK， 下一步咁可唔可以烧警车？咁下一步系乜嘢咧？要有条任何事要有条底线，即系君子有所不为，君子有所不为。 唔系， 故而后有所为。 呢个就系即系成也市民，败也市民嘅呢样嘢咯。呢个就系点解大台系有相对性、有重要性，就系即系如果有所谓嘅大台嘅时候，就可以呢样嘢可以好好咁表达，令到个人人都觉得呢个系一个大家嘅底线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系啊，唔系呢样嘢 disputable 噶，系咪要和平呢样嘢？仲系唔系一个仲系 disputable 噶呢样嘢？好多人喺度。 這個不是和平佔中來的，我都想說，即這個 尤其是被人打了那些人，你想想多少人被人打了。 咁你如果你即係大家已經jump outside of 嗰要公民抗命嘅 concept 嘅話咧，咁係另一樣嘢啦。即係我只不過我頭先所講嗰啲係完全喺呢個公民抗命嘅。喂，你咁你可以暴動㗎，啱唔啱？你可以上山打遊擊，你可以革命，你可以真係拿支槍去革命㗎。咁你可以話哦，你做到咁咪得咯。咁你都可以咁樣講嘅。但係如果話我哋仲係講緊公民抗命嘅裡面一個框架裡面所做嘅抗爭行為嘅話咧，唔好意思啦，依樣嘢我覺得 唔係我唔反對公民抗命。即不是说公民抗命应该只是一个手段。但我想大家都是要我相信大家要记住这件事，就是公民抗命是一个手段，到最终大家都是要真普选。 呢样嘢先至系大家想要嘅嘢嘛。所以有人觉得，譬如话佢哋要去自首，譬如黄之锋嗰啲领袖要去自首，咁要为咗完成呢个公民抗命，咁有人会觉得，就包括我咧，就会觉得系而家要完成嘅唔系公民抗命嘛。咁 OK， 你去如果呢个手段系，即系问题就呢个手段系咪可以达到我哋想要嘅嘢咯？咁但系呢个一定唔系目的咯，公民抗命。 唔系目的，绝对唔系目的。但其实所谓嘅公民抗命，其实去到最后，我头先讲，去到最后系你是否能够向呢个政府施加到压力啊嘛。而所谓嘅施加到压力，唔系话你同佢对着干，你冲击佢，唔系呢啲咁 physical 嘅嘢，而系话好似你做完一样嘢，是否佢会受到舆论嘅谴责，受到国际社会嘅批评。所以点解大家就会觉得我最重要翻去自首呢？其实自首系一样好好好玩嘅嘢嚟噶。你知唔知点解要自首？一自首我要上 court， 我上 court 我要审，我要审大家个举证。咁要讲下点解你要咁样做啦？啱唔啱先？郁文嗰次都要搞咗18日啦。 系，唔系我都赞成你嘅讲法嘅。但系好似而家呢种而家香港状况咧，唔系喺呢个即系已经唔系咁样噶啦，已经系你举个例啦，就系话美国政府咪发咗个出咗个报告嘅，讲述香港个状况嘅。咁跟住特区政府系回应，系回应否认咩咩，即系讲埋共产党嗰套嘢，完全系。 香港是中国内政，你不应该牵涉我们的内政，不关你的事。 但是人家那个香港特别法，香港法例 是人家的内政来的嘛，人家是讲自己，人家出份报告比较会说，我们应该怎样看香港的嘛。人家没干涉你的内政啊。 这些是很居的。 是啊，就是其实现在完全你看香港政府做的事，例如梁振英对那个贪污事件呢，是澳洲那单呢，完全没有反应。就是香港是出现现在的状况，完全是不是用逻辑可以表达，完全是去到一个政治的层面的整个社会。还有他们做的事呢，已经不是讲管治，讲政治斗争。现在好像是这样，给我的感觉起码是这样。 共产党讲嘢边有逻辑噶？香港政改旧系香港内部事务啦，关北京咩事啫？基本法都咁写噶，北京自己都咁讲噶。北京嗰阵时回归嗰阵时，李鹏都咁样，即系阿赵紫阳都咁讲噶。你中国，你哋香港人点样选你哋特首，你哋内部事务关北与北京无关噶。嗰阵时都咁样讲噶。 同埋喺咁短时间内里边咧，发生咗咁多嘢喎。而家喺两个月之内咧，发生咗咁多嘢，就系消化都未消化到喺个社会。 呢样嘢大家谂一谂啊，就知道有问题。香港是一个国际赌场来的嘛，是吧？全世界的资金都在香港进行这个股票买卖，是不是？投机活动啦，或者投资活动啦。 你是做买板的嘛，根本香港就是。 不是，那喂大佬，喂大佬，我这么多钱摆在这里，为什么我没 say 啊，是不是？起码我都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是吧？这完全讲不通的。难道你拎些钱啊，再摆在一间银行，摆一间股票行啊，然后一间股票行盘数你想拿来看，你要 publish 的嘛，或者即如果它是 public company 啊，你攞盆數嚟睇，佢話我依啲我內部事務唔關你事，咁得唔得？咁又唔得啦，咁人哋有利益喺度，你某程度上人哋問下得啩？依唔存在依樣嘢嘅，同埋喂 ISIS 個係外國事務啦，咁你聯合國又去干預，唔可以咁樣講啊！有陣時啲嘢，即係但係依啲只不過共產黨即係攞嚟講嘅啫。 咁雖然咧，對，即係喺我哋三個當中咧，喺依個衝擊上面有意見啲分歧咧，但係我哋都即係其實係我哋個大綱領，我都係相同嘅，我哋都係即係希望香港係有真普選嘅，依個係我諗係我哋最低嘅底線啦，係咪先？咁但係即係我有一樣嘢我認同阿 Sam 之前講嘅，之前我幾集佢有講嘅就係話，即係依個運動咧完咗唔係代表失敗嘅，因為只會係去 project 去有更加大嘅運動會出現，而依、這個嗰、那個 wavelength 嗰個 wavelength 嘅中文係咩啊？嗰、那個 波長， 波長咧係越嚟越短嘅，即係個 週期 嘅時數會係個週期會越嚟越短嘅。咁所以咧即係將會發生咩事係拭目以待。咁但係咧，只不過 肯定精彩啦。 是更加会精彩无穷，但是即是现在这一刻呢是坦白讲是令我沮丧的，但是我会觉得是会赢的最美香港人。 我是我 觉得你 都挺 乐观的。 前途一片光明，我觉得很明显，你看八大院校毕业礼，你就知道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你看回港通两日都两日两三日已经都跌到派到的时候，就知道发生什么事。 不要讲这些衰东西。 阿唐衰最后有咩讲下？ 我谂我又冇两位咁乐观啦，但系我觉得都系坚持咯，坚持。始终香港都唔系学阿 Sam 话斋系大家嚟玩嘅一个地方嚟嘅。咁佢哋成日话共产党成日话最后咩全国一盘棋啊嘛，系嘛？咁我就回应翻，其实你眼中一盘棋就系你个国家咯，但系喺我眼中我嗰盘棋就系成个世界咯，即系你要睇翻。 成个世界点行？ 系啦，你要睇翻香港嘅存在，唔系净系因为中国俾佢存在咯。 依家讲独裁国家喺世界历史嚟讲咧，永远都系冇好日子过嘅最尾。咁所以即系冇噶，我老豆都咁讲啊。宏观啲咁讲嚟讲，大陆即系最尾依样嘢一定会解决到噶，系咪先？咁但系当然啦，希望我哋有生之年香港有真普选啦，系咪先？如果唔系，卅几年之后都会变做即系乡镇市啦，系咪先？咁系啦，咁喺香港未沉沦之前，咁我哋会继续同喺澳洲围度大家发声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仲同大家见面啦。 OK，拜 拜，拜 拜。